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袋。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啊？二婶儿啊。 去你的吧！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开心茶馆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为大家奉上的依然是来自于宣南书馆的现场版评书， 请您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表演的《三国演义》。 上一回正听到诸葛亮排兵布将防守鲁城，这诸葛亮告诉大家说，司马懿夜晚必定前来攻城。那么当大家各就各位之后，司马懿的大兵到底会不会如约而至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诸葛亮说，我给你每人一万大兵，东南西北你埋伏好了，埋伏到东南犄角、西南犄角、东北犄角、西北犄角，每人一万大兵埋伏好了，今天夜里司马懿肯定攻城。马忠在，你看守鲁城，本丞相带领号炮手在城外埋伏好了，听我号炮响一起杀上出去，只要四面八方燃起火来杀出去了，马忠你指挥人马开城杀出来。夜里头司马懿开真到了，郭淮人马也到了，眼看到三更天了，司马懿说怎么办，马上攻城，因为鲁城城墙低，壕沟浅，好攻，这一仗就能拿下来。司马懿一声令下，到了夜里三更天，哒哒哒，以为这回能成功了，没想到杀着杀着，四面八方号炮连天，杀声震地，杀呀！这卫兵还纳闷呢，我们自个儿的兵怎么喊上了？回头再一看，蜀兵，四面八方火把也起来了，这四员大将指挥四万大兵杀上来了，诸葛亮家底全出来了。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司马懿跟郭淮万也没想到诸葛亮这儿有埋伏，诸葛亮在麦泽地当中指挥兵将，您说当个丞相容易不容易？马忠指挥人马也杀出来了，里边往外杀，外边往里杀，当中间就是司马懿和郭淮的兵，虽然说人很多，但是这一仗让诸葛亮给打到落花流水，伤亡三千多。您看咱们这仗打得快不快？赢了。好容易司马懿找了一个山头，郭淮到了山头后边见了面了，司马都督，咱们又打败仗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我有一主意。你还有主意？对，我有主意。其实郭淮很聪明，郭淮也很佩服司马懿，您怎么办？马上发檄文调雍州梅郡所有地方的人马，把孙礼给调来，我带领一支人马够奔剑阁，堵住诸葛亮的道，让他来回不能运送军粮。您再指挥人马杀上前去，把诸葛亮逼回汉中。啊，好啊，你先指挥人马过去，然后我传令传檄文调孙礼。司马懿认为这办法也不错，我得想尽办法把诸葛亮打回去，你先把剑阁这道给我堵上，让他没法运粮，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法运粮，这仗没法打，他这麦子吃不了几天，吃完了以后吃什么？他粮草运还得由剑阁这运，他粮草不来他就打败仗。司马懿传下命令，人马不出战。可是这时候郭淮带着人马蔫溜溜的远走了，孙礼指挥大的人马接着檄文就来了。诸葛亮在营中几天也没出兵，把鲁城的事情都安排好了，让四员大将在鲁城城外安下四个营。三天了，诸葛亮升坐大堂，所有战将到大堂参见丞相，然后往两旁边一站， 诸葛亮说，你看没有，三天没打仗了，司马懿没来，司马懿肯定派人给我们剑阁堵我粮道，几次催李严的粮食，李严不来，如果李严粮食来，他们人马往那一截，粮食还到不了。将尉在，马岱在，你们两个人每人带领一万大兵，马上绕道过去奔剑阁，把住剑阁的粮道口，如果说司马懿手下人马到了剑阁，看我人马在那儿，他就不敢前进了。遵令，马上出发，两个人带着兵就走了。所以您看后边几出西山，纯粹就是诸葛亮跟司马懿斗智。这时候杨仪进来了，丞相，川中四万大兵已然该换岗了，文书已然到了，前行军已然送来文书，人马已到汉中山口了。诸葛亮就一愣，为什么应该换岗了？诸葛亮说说话来，言出法随，军中一亲四令五十四斩。那么现在诸葛亮也听说了司马懿派人勾奔剑阁，而且司马懿也得到报告了，孙礼指挥大兵来了，带多少人马？20万。诸葛亮手底下就这几万大兵，而且要换岗，在换岗期间这仗怎么打？杨仪也知道，所以杨仪进来禀报司马懿要来怎么办。诸葛亮说，好吧，既然我已然传令四万兵换岗，传我命令让应刚回到汉中的这四万兵马上收拾行装，他们的妻子他们的父母一飞而亡，盼着他们回去，马上让他们准备撤走。丞相，听探马说孙礼指挥人马跟司马懿可要到了，如果一换岗我兵必败，是不是先留他们一下，打完仗再让他们走？不成，言出法随，我诸葛亮这人言而有信，绝不能不让他们换岗。妻子哭，父母望，他们心都在汉中呢。你马上传我诸葛亮的命令，本相命令换岗的兵将马上收拾行囊，立刻走。这时候，厅外人就满了，大家伙全听说了诸葛亮要放行，这些人全都来见诸葛亮丞相，感激您的厚恩，您放我们走。我们已然听说了，可有一节。家中人在盼望，现在北魏的人马已然杀上前来，我们要走了，人还没到呢，您说这仗怎么打？说死我们也不走了。这叫什么？这叫诸葛亮的激将法。那诸葛亮说，你走吧，让杨仪派吧。干嘛跟杨仪这儿紧着斗啊？这风就传出去了，这些人就表态来了。诸葛亮说，你们家的七十儿女都在盼着呢，不成，丞相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一定跟着丞相打完这仗再走。汉中的兵已然出来了，这点兵不走，诸葛亮当然高兴啊。既然如此，今天司马懿的兵就到，咱们给他个以逸待劳，他兵到了马上杀上前去，给他杀个落花流水。大家伙一起风发，咱们说还是不说废话，司马懿晚上到的兵就到了，到兵这么一看，鲁城城外裂开阵势，四万大兵刀枪整齐，军装也整齐，十分严肃，当中间大将压住全军大队，司马懿都没看清楚是谁。今天这气势怎么这么轩昂啊？这四万大兵决心要跟司马懿拼了，为什么呀？要不是你来我们就回家了。司马懿指挥人马杀，这边炮响鼓响，诸葛亮在城中指挥人马打打打，杀上前去，这一下就把司马懿的人马杀得落花流水，一查点人数又伤亡了好几千。司马懿打了败仗了，诸葛亮使这激将法成功了，司马懿撤兵了，诸葛亮传下命令，众位你们赶紧收拾行装，等换岗的人来了马上回归汉中。正在这个时候，报，何氏禀报李严上书，诸葛亮马上让中军官把李严的书拿上来。 诸葛亮打开一看，上边写的很清楚，说东吴已然出兵了。东吴孙权派人到了北魏，已然答应北魏要出兵打我西蜀，现在趁他没发兵呢，丞相你看怎么办？那诸葛亮能不急吗？诸葛亮怕的就是孙权跟北魏联合。李严发出这么一个文书来，说得很清楚啊，说现在东吴准备出兵，已然奉北魏之命要攻打我西蜀，现在趁他没发兵之时，请丞相定夺。那就是要发兵还没发兵呢。手下人也有点纳闷，有心眼的就琢磨，你这粮食不到，你这攻势怎么到得那么快呀？但是诸葛亮拿这攻势，诸葛亮着急，怕就怕的是孙权跟北魏联合，怎么办？诸葛亮到此时虽然打着胜仗，诸葛亮知道也必须回去，不回去的话东吴人马真来了可就麻烦了。司马懿人马越增越多，倘若现在孙权指挥人马到了，两栖夹攻，我诸葛亮非败不可。诸葛亮准备撤兵了。那么司马懿呢，也听着这消息了。你要按照《三国演义》的原文，就是司马懿不让追，张合非要追，然后张合被乱箭穿身，死在木门道。实际上按照历史说呢，张合并不想追，司马懿为害张合，司马懿让张合追。我觉得在这点地方咱们还应当尊重历史。前边我说过，说孟达死在了司马懿之手，司马懿日行150里地，兵贵神速，这时候要了孟达的命。可是有的历史学家就分析说，孟达不但死在司马懿之手，也死在诸葛亮之手。诸葛亮为什么那么恨孟达？一个是他不救关云长，归降了北魏；另一个就是诸葛亮的姐夫是死在了孟达之手。要说人没私心，我不信。所以说司马懿他恨张合，为什么恨张合？个人没有恩怨，因为曹操手底下现在唯一的战将也就是张合张俊毅了。那么司马懿为什么要除掉张合？司马懿比诸葛亮难，诸葛亮就一个敌人，北魏，后边后主刘禅得听他的，如果刘禅真有权力的话，诸葛亮未必能够北伐。可司马懿呢，敌人太多了，一个是曹家父子的不信任，咱们前面说过了，不废话了。第二是曹家的势力太大，刚开始说夏侯茂、驸马爷，然后曹休，然后曹真，以后还得对付曹爽，而且三朝元老王朗、华歆、贾诩、贾文和，贾诩、贾文和已然看透了司马懿了，但是贾诩的追求跟司马懿不一样。贾诩出身贫困，能够出谋划策，保持自己的晚节，平生之愿足矣。而司马懿不是，司马懿出身名门，当他有了一定的想法，有了一定的权利的时候，他就要窃取，他就要依葫芦画瓢，跟曹丕一样要篡北魏。所以说司马懿的敌人太多了。司马懿为什么对待诸葛亮？他知道没有诸葛亮，北魏的皇帝曹睿、魏明帝是不会重视我的。所以司马懿跟诸葛亮相争之时，他必须对付朝中的这几股势力。现在曹真死了，驸马爷夏侯茂躲起来了，打了败仗，曹家基本上已然没人了，三朝元老差不多已然死光了，唯独张合胯下马掌中金枪，勇冠天下，无人能敌。咱们经常提到张合，今天给张合总结一下吧。张合原来是干嘛的？灭黄巾有功，然后在冀州刺史韩馥手下当差， 十八镇诸侯讨董卓的时候，冀州刺史韩馥是一镇，后来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散了，袁绍原本说没地儿去，奔韩馥那儿去了，韩馥就把他接进来，反客为主，把韩馥轰走了，冀州归他了。韩馥呢，就跑到陈留太守张邈那儿去了。正在这时候呢，袁绍袁本初派人跟张邈商量事情，韩馥以为要杀他呢，就在厕所自尽了，死了。那么张合自然而然的呢，就归了袁绍了。说袁绍重视他不重视他？袁绍重视他。袁绍手下大将颜良、文丑、张合、高览，高览是因为在汝南的时候，赵云、赵子龙走马斩高刺高览，把高览给挑了。那么剩下张合。张合什么时候归向的曹操？官渡之战。官渡之战，曹操以七万人马破袁绍七十万大兵，乌巢劫粮。张合看出来了，张合告诉袁绍：“您赶紧派兵管乌巢去，不然的话，乌巢让曹操一劫，咱们没粮食就坏了。人马未动，粮草先行。”但是袁绍听郭图的，郭图说：“别去，您派两员大将直接打曹操的大本营。曹操一顾了大本营，他回来就不烧。”不抄了。结果袁绍袁本初听了郭图的，派大将张合、高览指挥人马进兵曹操大本营。这一下打了败仗了，你想曹操能没准备吗？打了败仗之后，张合、高览一商量，知道袁绍这人打了胜仗还好，他高兴，打了败仗他先含着，他杀人，他不赖他自己，决策决错了。张合跟高览一商量，俩人归降曹操了。归降曹操之后，高览是死了，那么张合呢，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像战马超、取汉中。张合足智多谋，有谋略，他读兵书、看战策，而且后来老将黄忠在定军山刀斩夏侯渊，夏侯渊完了，是张合把夏侯渊这残局给收拾好了，对付刘备、刘玄德。尤其是咱们前面说的街亭，如果没有张合他的谋略，街亭不能失守，诸葛亮不能挥泪斩马谡。所以说张合屡立战功，那么在司马懿眼中呢，那就是敌人了。我要不除掉你，你敢跟我瞪眼？三朝元老吗？是吧？您看现在我们这来的早都敢跟我瞪眼，来的晚的还试着步呢，还没跟我瞪眼呢，是吧？他这个资历的问题，我这一说一笑啊，没人跟我瞪眼，跟我瞪眼，我跟他瞪，我眼睛比他大啊。所以说呢，司马懿想除掉张合。张合说了，你分给我一路兵，我到陇右，我守着雍城，我守着梅城。司马懿没给他，让他当先锋官，你得在我手底下控制。那么明着摆着要找茬要杀张合，张合不是傻子，手底下文武官员不是傻子，他必须杀张合，杀个办法。本来诸葛亮打了胜仗了，鲁城一战杀的司马懿跟郭淮的兵将落花流水。诸葛亮进城犒军，犒赏三军，没想到回到营中就收到了永安的立言的一封信，信中很简单，说现在我听说东吴已然到了洛阳了，跟北魏联合，北魏让他打西蜀，幸亏他还没发兵的，请丞相定夺。就这么一句话，非常厉害。诸葛亮这一辈子就是东和孙权，北拒曹魏，没想到自己在前方打仗五出祁山了，寸功未立，寸土未得。现在李严派人送了一封信，说孙权跟曹魏、魏明帝曹睿要联合，曹睿让他打我西蜀，现在趁他没动兵呢，请丞相您考虑这件事。那诸葛亮就急了，诸葛亮心说，我后方着火，如果东吴打进来没人打呀，那我西蜀就完了，所以诸葛亮必须马上撤兵。这样呢，就给了司马懿一个机会。诸葛亮马上传下命令，祁山大营四员大将王平、张逆、吴班、吴仪四路人马马上撤兵 回归西川。八营起来，蔫溜溜先走，告诉手下兵将我在鲁城呢，岐山大营已然撤走了。司马懿知道我在这儿呢，他不敢轻易动兵，然后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四员大将带着兵撤走了。张合的得报了，张合没追，张合找司马懿来了。都督，诸葛亮为什么突然间撤兵走了？鲁城打不胜仗，不知道啊。你没追吗？诸葛亮足智多谋，我得请示都督怎么办。所以说张合不是傻子，张合精通韬略，跟着曹操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为什么原来归韩馥，后来归了袁绍，归了曹操，赐走曹家三代的皇上，说明曹操这人了不起。张合就能俯首帖耳伺候北魏三个皇帝，说明曹操是看对人了。曹操非常会用人，这点比诸葛亮强多了。司马懿问他，你怎么不追呀？我请示都督，说好吧，现在还不能追，诸葛亮足智多谋。他一听张合这话茬，先不追呢，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报了，说鲁城城头上插满了旌旗，城中有烟火。司马懿说这是诡计，又派出探马前去打探。这时候诸葛亮已然留下鲁城空城一座了，暗中就嘱咐马忠跟李辉这两员战将，每人给一支人马，让他们两个人埋伏到木门道。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儿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开心茶馆的第一时段当中，咱们再接着收听。 几分钟的短暂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 我们将为大家奉上其他形式的传统曲艺节目， 咱们稍后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Together for sharing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二婶儿啊。 去你的吧！ 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方明啊， 哎， 今儿个这是新年的第一天，你真打算躺平啊？ 那哪成啊！我跟你说呀， 啊， 要按照过去那迷信的说法，新年的第一天您是什么状态，往后这一年您就都是什么状态。所以今儿呢，必须得打起百倍的精神来。 哎，要说你这也不算迷信啊，有点道理。我就想看看，那您怎么能够打起这百倍的精神来？ 嘿，要想打起百倍精神，咱就得打呀！ 打！ 请欣赏相声《口吐莲花》，表演者侯耀文、石富宽。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有些日子了。 今天呢，参加这个晚会很高兴。 哦，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喜欢。 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四门， 我们每一个演员都得进行认真的训练。 是。 说吧，就是得练绕口令。 哦。 早晨起来上班呢，对着墙啊，吃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吃不得到不得边儿，他得练这个去。 说话好利落。 哎，说话好利落。 嗯嗯。 另外还得练练声。 声音， 哎，找那没人的地方，河边啊，城根啊，喊喊嗓子呀。 哦， 你 啊， 你，他得练 练声。 哎， 嗯， 有的同志可能讲了，你们这个晚会里边呢，可能最轻松的、最不用练的，就是节目主持人了。 哦，报幕员。 其实不然， 不对， 节目主持人练功比我们还要辛苦。 是啊， 早晨起来一上班，这儿搁一杯水， 嗯， 拿着当天的报纸，要把国内的新闻、国际新闻。啊，电影广告、新闻预报都得念了， 就为练功夫。 哎，练功啊， 对， 说出话来得好听，打远还得耐久。 嗯， 我们单位有一小姑娘，长得漂亮极了， 干什么的？ 报幕的。 哦，报幕员。 嗯，那漂，哎呦，那漂亮哦， 长得漂亮不完了？ 漂亮，没见过那么漂亮的。 多漂亮啊！ 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瓜子脸。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 啊， 一说话嘴还动换。 谁说话嘴都动换？ 沉鱼落雁， 哦， 闭月羞花， 呵， 就是不大愿意练功。 这可不好， 每天早晨人家都练呢。 嗯嗯， 他上那玩去了。 嗯， 呀，我干什么去了？昨天，昨我们跳舞去了，我干什么？ 吃瓜子， 好玩极了。 嗯， 整天就这么泡。 嗯， 到晚上演出了，张嘴就是错。 出什么错了？ 什么错都有。 嗯， 那天晚上我们演出，团长给他一节目单。 哦， 哎，小王啊，待会儿把这节目单就这样了，按这个顺序报。哦，搁那儿吧。 你看， 连看都不看， 挺有把握。 到晚上一上台，坏了。 怎么了？ 张嘴就给说错了。 怎么错了？ 现在节目开始 啊， 第一个节目，独子笛奏。 什么节目？ 笛子独奏啊！ 您瞧瞧。 怎么出了独子笛奏了呢？ 就是你这会儿，这个地方你这玩意儿， 当时那个团长急的，从那底下蹭就蹦上来了。 那还不着急？ 怎么回事？不对呀，什么叫独子？ 嗯， 独子东北话那是骂人的，知道不知道？ 不好听， 快点给人更正一下， 改。 讨厌，还得更正。 嗯。 更正一下， 哎， 刚才报错了， 是 应该是独子笛奏， 哎，对，认准是独子了， 所以干什么都得练， 不下功夫啊。 哎，你看人家京剧演员， 嗯， 比我们相声演员练得还得狠， 戏剧演员， 哎，人家要手眼身发布啊， 嗯， 又要唱又要念又要做又要打， 哎， 所以练得比我们更狠。 哦， 早晨起来5点钟， 呵， 找那河边啊、城根啊没人的地方就得练。 嗯， 你要不练的话，晚上一上台准得出错。 这戏剧演员能出什么错？ 哟，一出就是大错。 是啊， 啊，你晚上你想想，把那都勒好了，把胡子一戴， 嗯， 把靴子一蹬， 嗯， 上台一张嘴一唱，准有错。 张嘴就唱， 张嘴唱不了。 怎么了？ 张嘴唱难听啊。 嗯，错不了。 张嘴一唱， 嗯， 一马立了， 干了。 哎， 这位弹堵门， 哎，要不然怎么后来出了一弹派呢？ 对，哎，我说， 就因为不练功，哎，你 知道吧？没听说过 啊。 两码事， 弹派是 人家姓弹， 跟这不练功不是一回事。 哎，优秀的流派。 哦，那就错了。 嗯， 那就是。 哎， 啊， 说了半天了，您是练什么的？ 我是练气功的。